京啊，紫荆啊，不听到怎落在此江里光，素心一片寂静烟，今夜自此断肠声，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往云不与曾心绪，早批他女子关机复杂安静，乱不尽偷了万字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谋的情景怎落实，一杯酒一杯 孙子永为康啊老母先生同家方梦因奉子身共进我命因啥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家从此我亏得梦因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将士情来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啥将士情来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言语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义不能才怪们皇上行为真与假心里请问曾经与 你一心 这些话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出来帮人做娘姨，还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指望你对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 出去做事， 不是我不让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有淡薄，是我经得起再折腾，万一出什么差错。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熬过两年干了心，我们再回家去养病。我虽差你不差你，我只 真当开口。 心心骄傲过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自控修入家又是谁苦家依旧闻儿富贵颂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的白铺地铺铺地铺地有着死了的心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残烛，一朵乱红。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光。Thank you. 一场唱一场，今日咱们不管哪，回乡快步迎千里，难道只为聚财香？听世子们言语，母亲心中喜洋洋。清水娃娃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介僧人苦僧长，啥要怕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孩子亲祖母。生儿育何方？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望。今晨那永和的娘，我只好多情于他为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难道要放弃大逆不孝啊康？他于是我孝康于重要，不大逆得是生而为京都，连孝康并把回的退娘带着孩儿在抚养，母亲亲自来承担，孩儿长大非容易，再用过一日落寞你我要孩儿长困落，我要生儿读书忙，我要孩儿有心情，我要生儿生更长，我要孩儿见识广，我要生儿知兴旺，我要孩儿心做人，我要生儿真少当，要他知情后要他去万方，我这帮子心知兴旺，多子成功舍得重量，曾经我帮子生长生多大年，也叫好多大年，也叫好大年小康长相同。托愿万年长，万年长，万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下了粤剧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霜。 未来的百年也是值得憧憬的百年，年轻一代青春飞扬的脸上更书写着粤剧在下一个世纪将迎来的阳光。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因为有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路同行，才使我们的粤剧唱得如此的动听，如此的优雅。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进，去创造粤剧更灿烂的锦绣前程。 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请出所有的演员们为我们高歌一曲 《百年留声》。 岁岁变，相互当间，一年三季五天前，五天前，青翠的淡淡，雨露的今夜，不梦转微微的苏三三一八年，一八灵修不悦的诗篇，给观众

叫我此 Oh.

草鸟哟回春。开店不求晚，黄土赤壁小在即是日什么？ 哦，万有俱全，那么有啥？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哦，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夸此喊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饭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 哦。 嗯哼。哦哦。 原来是二位到站，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舍，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川官钱贵这碗干面，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哦豁呀，好大的口气呀、 啊！道长不请，请赴当房。 贫道口饱，不用当房， 请见。 听了。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碗药俱全。 招吗？既然是碗药俱全，贫道店里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怎说是碗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且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经商买卖， 信用未现。 好，好一个信用未现。 你 哎。 师傅，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 啊！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洗刷。与他。 啊！夜来到不知从何时来，口点四味怪药我猜，翻天奔草无本领老爹

七天一寒阳门，夫妻相亲我愿意，只要男儿不娘亲，儿不娘亲，二三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莲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讲讲讲。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零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蕉玲珑，这奶茶不是药材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说说， 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了。你要来天上三分分，幸福 一出东方红红红， 咱俩来天堂听到话， 热闹喜庆挂鞭炮， 只要每天上桥玲珑， 不在家桥玲珑。 三分分， 匆匆泪奔三分， 二要 片鲜红， 朵朵花花红红红， 咱那满是草，引到红啊， 弯弯的这挂天道， 四鸟满水上桥。 你说地他得地、你对又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啊、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首长，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谅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您呐，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谢谢我。